郑子命问情一等言，我二哥说话没出息，这里吃饭没钱，人家叫咱走吗？这是没钱不行，到别处也得闹乱子。是啊，别说没钱也是不行。对呀、啊，反正说要了没有钱，哪里不是贫民区？怎么有着就是插着住的，不是鸡毛给算屁。别说掌柜的他姓马，就说老板他姓吕，姓刘我也不在乎。赵王爷一撞没遭住，和郑子命一棒子拉到长风。陈世宗两只手掀起了车子把，赵匡胤本儿车子上盖了一领信，这四位个人八楼上，郑子命陈胜摸了个真箱子，他把左盒拿过来，一屁股坐在车档里。兄弟哥，你们上楼吧，我在这儿了。嗯，跑堂的过来一点头，叫了声海南大个子，大哥，他们四个人都去吃饭了，你蹲在这里干什么的？郑恩说：“看守货船手多。”我在这里看东西，要都上楼上去吃饭，俺没了东西算谁的？哦，你看你东西了啊？他还看着，他不看着也丢不了，就这砖头石头谁偷啊？这是一个做派。小堂官一听怎么着？他看东西，掌柜的刚进个物局，那个年头进物局还了得，有菜有事。吼，这么着一看东西是小小掌柜的了。小堂官冷笑了一声：“大哥干什么？看东西，看东西啊？”嘿嘿嘿。郑恩说：“你要咬我是怎么着？是看东西，俺这个店里你没来过吧？头一趟，谁给的电脑电好你不知道？这个事可没打听。大哥啊，关西路为民打听方一方，马家店的数第一，不是唐官我说大话。关西路没有偷咱的，你问问打铁的木料一条狗，那掌柜的配他一匹葱白驴，你别说丢不着东西。”丢了东西不要紧，俺掌柜能赔。有一次打铁的木了一条狗，值150个大钱，俺掌柜的18吊钱买一匹葱白驴，杠杠的四个牙，让人也牵走了。人贩子木了一个瞎大嫂，俺掌柜的赔他一个大闺女。人贩子木了一个瞎大嫂，半拉鼻子一只眼，走道还有点毛病。你说俺掌柜的陪着女人多漂亮，18了，银盆的大脸，拧细的腰，垫垫的金链，哪头哪脸哪鼻子哪眼，狗撵鸭子呱呱叫，张鞋子不拿锥子，真好，让人溜走了你。哎，大个子，你快进大宅去吃饭吧。你木料东西我认你，你木料一样赔两样，木料脑子赔好的，掌柜的不赔我赔，吃饭去吧。郑子命未听心欢喜的，这个正合我的事。啊，这会儿楼上去吃饭，回来咱才闹乱子吧。郑子命等了等了，把楼上一屁股坐在席口里。哥，每天有钱没点饭，今天没钱我点心。陈世宗闹什么慢了点？这吃馍别吃睡好的，五个人都没钱，陈世宗麻烦。你算了吧，大哥，你吃他俩馒头，喝他一碗面条，没钱行吗？ 没钱不行。 你就吃一砍二盐罐三的酒席，吃完了没钱呢？没钱也是不行。对呀，要吃就见好的吃，吃罢饭大家知道的。 对。 小三官等了等了，八楼上笑嘻嘻的坐了个椅。五位爷吃这么久，要什么菜呀？你吩咐出来我办去。正跟你说，先来五碗25斤酒，不要花酒要干的。25斤酒啊，我。这五位还真能喝呀，一个人5斤干酒受得了吗？五位呀，这25斤酒都是喝的吗？这不废话吗？不喝没要酒干什么？不贩卖酒，干酒。哦，是是。要菜不？喝酒不吃菜吗？什么菜呀？你这店里有什么？哎，俺这店的山珍海味，菜蟒银鱼，什么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喝的、浮的、草根的、蹦的，你再能说得上来，样样皆有。不要废话，整猪整羊你来上俩啊。哎，再来上这个白只鸭子、白只鸡，不行，大姐我要36，我还要白条鲤鱼会分皮。哦，行，我要那金的木耳、云中烟、猴头烟，我海的鱼、香的蘑菇、皮蒜汤，你把材料对的好好的，这错不了。这个，你这是菜啊？还要饭吗？吃饭还没吃了不要吗？什么饭呢？多着了，那你说说吧，听着吧，每人每10斤病年肉，没。5个人50斤啊，每人每600肉饺子，要5-6000。对了，这火烧我要200对，这个羊肉包子尽爱吃，再长哪耳朵大门没敢搬，一斗小门煮稀的。小大官问题一脸贼，好家伙，真的没吃了半年的，回老爷半年回来。不能就他们5个，但给后边还有人，先要好了等着一块吃，问问还有多少人能吃了这么些个东西。五位呀，能一共来了多少人呢？这后边还有没来的。一共来了俺五个，你没看见俺推来一辆破车子？就你们五位啊，哎，那五位也吃多少咱要多少吧，别糟蹋这些好东西。